英明和石毅这么飙了一下午，等到晚上好不容易扛到休息站的时候，两个人脚都有点软，所以开到停车场谁都没下车，遥遥看着，似乎是嘲笑着对方的狼狈。天色已经黑了，荒野的夜空很漂亮，漫天的繁星。石毅等到脚下那阵酸软过去，才慢慢的开了车门跳下来，深吸一口气，表情很满足。他点了根烟，甩手关上车门。英明也跟着下了车，靠在车门边上往旁边的夜空看了一眼，不掩饰眼底的赞叹。虽然这趟出门折腾得够呛，不过能看到这样的夜景也算是不虚此行了。石毅走到他旁边给他递了根烟，后者接过抬头看了他一眼。 旁边就是加油站，你抽烟？ 你要是非跑到跟前点炸了我也没意见。 递烟的人耸耸肩，然后打了火，让英明就着他的火机点火。英明点了烟，狠狠地抽了两口，然后长出一口气，闭上眼睛。 真他妈有种暂时为人的感觉。 周围很安静，除了隐隐的加油声，几乎没有任何的杂音。一般这种环境都会给人一种错觉，仿佛你一开口，声音也会随之消散掉。英明睁开眼睛笑了一下。 要是能在这种地方一直生活，也不错。 一两天是不错，让你待一个两个礼拜，你得疯。 要什么没什么，太阳星星不能让人看着过日子的。人都是看见了这种景色就想要永远的拥有，等真正融入其中，才发觉终究自己是这周遭一切中的异类。想要隐居山林的人不少，真正能够在山中生活的却不多。英明没有反驳石毅这句话，只是挨到旁边的花坛边上，然后蹲下来跟石毅一起看着远方，沉默地抽着烟。身后的休息区灯光笼罩着两人的背影，在地上拢出影子，一个蹲着，一个站着，意外的安静和谐。吃完晚饭，石毅问英明敢不敢开夜路，对方回答得很干脆， 不找死。 我还以为你豁出去了呢。 认真和找死是两回事。 原话奉还。英明耸耸肩，在服务台那里拿了钥匙。他和石毅住的是隔壁间，休息站的临时住宿比不了酒店，只能算是勉强能住。隔墙显得很单薄，动静大点估计其他人就可以听见。石毅洗澡的时候还碰到了洗到一半热水变凉水的情况，幸亏英明听见他在浴室里嚷嚷叫来服务生，不然他大概得浑身沐浴液的出来找人。白天开了一天的车，其实晚上都很累了，两个人一觉无梦到天亮。早上一睁眼，6:10，石毅先去把英明给叫了起来，俩人在超市里随便买了点东西，直接上路。本来以为他们起来的算早的，结果停车场就剩下了4辆车。 本来以为就是来凑个热闹，没想到都还挺积极。 石毅上车前这么很随意地提了一句，英明在旁边笑了一下。 对于大部分来说，不求第一，但求不是倒数吧。 除却几个职业车手，参加这次拉力赛的多数都是门外汉。所谓笨鸟先飞，好歹有点觉悟。两个人上了车，石毅让英明先走。按照他的话说，本来越野他就比英明玩得多，出于公平，每次都让英明先起步。不过反正英明也没客气，昨天开了一天，怎么也积累了一点经验。他这次开车宁愿避开坑坡绕路，也不会硬顶着上。开的时候挺爽，晚上身体有点吃不消。石毅大概也看出来了，在后面长按了一段喇叭，算是调侃。英明从倒车镜扫了一眼，下意识的一扬眉。石毅没有再像昨天一样死追着英明的车，所以两个人的距离一度甚至拉开过，不过很快又会被石毅追上来。 保持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。与其说像是在比赛，不如说像朋友间的互相照应。 GPS 上在他们前面的还有四辆车，最快的一辆已经到下一个休息站了，董晓的车其实就在他们前头。 还以为能开得多快呢。 在上车前，石毅曾经这么挤兑了一句，英明当时只是扫了一下显示屏没说话。现在彼此的距离是越来越近，但是等到开到附近，英明才发觉按照 GPS 上的位置，董晓的和另外一辆车已经脱离赛道了。越野赛是没有什么固定的跑道，理论上只要方向不出太大问题，怎么跑是随着驾驶车手的选择。但是董晓他们现在的位置明显是偏了，哪怕是兜路也有点远呢。石毅觉得不对劲，按下无线电 call 了一下英明。 我说董晓那车开哪儿去了，半天不动。 我也发现了，一会儿过去看看。 他们距离那边大概还有半个小时的车程，英明在前头稍微加了一点速度。因为方向有错， GPS 一直在提醒他返回赛道，英明觉得烦，索性就给关了。再一抬头，前头停了两辆车。 我操！ 一辆靠得比较近，但不是董晓的，而后头董晓那辆车已经翻过来了。石毅就跟在英明后头，想当然也看见了，两人脚下的油门差点踩到底，急冲过去。董晓车边还有一个人，这人石毅和英明都不太熟，有点印象，好像是个 IT 公司的 CEO。他围在董晓边上，一直在跟里头说话，但是没有回应。英明跳下车跑到边上，眉头全皱在一起。这车是侧翻过来的，正好压在驾驶座这边，前面的挡风玻璃已经裂了，车里有很多玻璃的碎片。董晓侧倒在边上，隔着玻璃看不清是什么情况。 我操！董晓，董晓！ 英明喊了两声。旁边那个 CEO 摇了摇头， 我叫了他半天了也没反应。 没反应你不赶紧把他弄出来？ 后赶过来的石毅劈头就是这么一句。那个 CEO 被说得愣住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看见英明越过车身绕到另外一边直接爬上去。石毅抬头追了一句， 小心点。 越野吉普的车身比一般的车要宽一些，英明爬到上头，发觉车门被撞得变形了，拉不开，砸了半天窗户，里头没有半点反应。石毅在底下看着英明一直砸玻璃，但是得不到回应，忍不住喊住他， 妈的别砸了，踹开。 当机立断，英明在车上站起来，深吸一口气，抬脚就踹。他踹的是后座的玻璃。因为是参加越野拉力，英明特地穿了一双军靴，一脚下去玻璃就碎了。从后面掰开前面副驾驶的车门，英明爬进车里，挪到董晓旁边。他安全带都没扣，被歪着卡在驾驶座和方向盘之前，旁边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碎的碎，裂的裂。 我操，竟然还在车里放玻璃杯。 实在忍不住骂了一句，英明小心地维持着自己的平衡，然后推了推董晓。 董晓，听得见我说话吗？董晓， 距离近了点，多少让董晓有了一点反应。他人伤得挺厉害，但是意识似乎还在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了英明一眼，却没能挤出话。但是他这一转头让英明一愣，刚才董晓侧在里头他没看见，现在对方转过头，另外半边全是血，血太多了看不清楚伤口，只感觉血肉模糊。英明皱着眉什么也没说，他把董晓慢慢搀起来，一边告诉他尽量清醒一点，一边想把他从车里拉出来。但是车身是侧翻的，董晓现在四肢无力，完全没有反应。实在没办法，英明吼了一嗓子， 失忆。 石毅跟那个 CEO 两个人绕过来， 怎么样，人弄得出来吗？ 不行，董晓伤得很厉害。 石毅骂了一句脏话，他从刚才英明开始爬车就一直在往活动主办那边打电话， 但是无论是扣金还是服务站的电话全都打不通。那个 CEO 说自己之前翻的那个电话本打通了一个紧急电话，但是说到一半那边就断掉了，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过来处理。这个地方离前后两个休息站都有几个小时的路，想过来估计也没有那么快。这次活动因为不是正规赛，也没有获批直升机，光靠车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